间，我要我的平 安。嘿，早上六点休息的还好吗？新的一天开始了，一起来充满活力的拥抱它吧。我是 Vanessa 吴建豪，在 Music Radio 来跟你说一声 Good Morning。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孙杨，来关注一组旅游民生资讯。来自2017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的消息，2016年全国旅游总收入预计达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测算，2016年我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率达11%，对社会就业综合贡献率超过10.26%，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春节国内游依然以反季旅游最为火爆，三亚、大理、丽江、厦门等传统热门旅游地最受欢迎，出境方向泰国、法国、意大利等目的地国家人气最高。此外，东盟国家和中东非也成为出境游新的增长点。住建部日前发布了关于公布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通知，批准了包括江苏省盐城城市大洋湾城市湿地公园、安徽省铜陵市西湖城市湿地公园等在内的5个公园为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第八届鸟巢欢乐冰雪季近日正式对游客全面开放，并将持续到2月下旬。据了解，本届冰雪季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分为主场冰雪乐园、北侧滑雪场和南广场滑冰区等三大冰雪互动区域，设置了高台滑雪、越野滑雪、冰壶、滑冰等30多个游玩项目。另外，本届冰雪季将向全国12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免门票开放。今年全国铁路春运刮起了一阵科技风，部分火车站新增了刷脸进站功能。虽然人脸识别方便高效，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成功刷脸进站，持学生票等减价票的旅客只能走人工通道，另外重度整容的旅客可能会无法识别。北京市市郊铁路 S5 线今年将从怀柔延伸至密云，预计在年内通车。 S5 线将在怀柔雁栖湖、密云古北口等景区设置4个站点，开通后全程通行时间将控制在2小时以内，有望在节假日高峰期缓解沿途的交通压力。为配合春运期间的客流需求，深圳地铁4号线将于春运和春节期间延长运营服务时间，其中节前本月23号、24号运营服务时间将延长到24点，节后2月1号和2月3号的运营服务时间也将延长到24点。进入春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不断攀升，安检部门平均每天在托运行李中查获充电宝也比往常增多。由于充电宝在装卸、运输和密闭高温等环境下容易产生短路甚至爆炸，因此在乘坐飞机时严禁托运，但可随身携带，每人限带2个。由小鹿编辑孙杨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星期六早上的6点钟，各位早安，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北京晴，0到0下8度；唐山晴，0下3到0下16度；秦皇岛晴，0下2到0下13度；锦州晴，0下4到0下13度；青岛晴转多云，2到0下6度；烟台多云转阴，2到0下7度；宁波晴转多云，9到0下1度；

就是 love more。 如果说一百个心动只为你一句爱我，渴望你手心温柔宇宙，我要你 sat on it I love you。 毕书尽 love more。这一首 EP 的配合 MV 当中，毕书尽以爱神的形象出现，用非常甜蜜的口吻跟你说我爱你，造型也是非常的粉嫩。6:1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在周末的早上跟你问候早安，我是孙杨。今儿请出的这一支合唱团，在今天晚上要首播的歌手当中，将会以首发阵营的形式出现，狮子合唱团 Music Fighter。 站在哪里想你，我也分不清这首歌曲给他 shuffle swing。 我跟贝斯跑来跑去不愿意相信，像个相信力、yeah、黑白琴键在手里，没有跳舞细胞的手指也决定豁出去，距离再也隐瞒不住狂野的本性，那就来吧 lover。谁好听，没有谁说一首歌只能拥有一种表情、yeah、就像我也说不出我爱你的原因，这样对吗 lover、yeah、来了由于无声哲学爵士自在流行摇滚和唯一 I'm a music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好音乐。我是郭书瑶。 曾经。 喂，有电 话吗？喂，你猜猜我是谁啦？ 骗。 请办案，买张充值卡吧。 哼，盗号。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现在。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我的音乐。 很久以前曾想过当导演，把我和你拍在画面里面一起唱着 You are my sunshine，曾经写信寄到你的身边，一直期待你会在我眼前看我，对我说我不是失败的man，因为你是范晓萱，所以我才要成为 pop star pop star，站在你面前，把你的歌曲唱10000遍，死了也甘愿。我说过我要赚很多钱，房间里摆满你的唱片，哼着你的歌 Ringing in my heart。 双鱼女生所有都很善变，只有你对音乐一直没变，想要见你一面，如果我先死了怎么办？因为你是范晓萱，所以我才要成为 pop star pop star， 再站在你面前，把你的歌曲唱10000遍。 Yeah. Hey yo, hey. 这首歌是刘维的一个新的开始，毫无疑问。不得不承认，这首歌让当年的选秀冠军又回来了。刘维的《因为你是范晓萱》时刻提醒大家，并不是一个空头偶像，回来对于很多人，让大家曾经很熟悉的艺人来说是一种节约，不能浪费了当年的人气和名头，不是吗？再比如说当年唱发烧天碟出现在很多人的车载音响当中的金池，最终成为了真正的想要做的歌手。来听金池的《好好过》。 再坐一下就走，保证不会太久，不过想看看回忆成老朋友。你我在这坚守，最终不能坚守，后来你可曾来过，可曾逗留，等候祝福不该换取的幸福，以后不敢去承认感动时的感受，对于无法永远在你左右，只能点点头。 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 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唱不完副歌不算歌。 每一段感情就像一首歌曲，而我希望你是我那首唱不完的副歌。信邀请你继续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天空 情满回家路，生动中国年，九位主持全新组合，激情不断，六个小时互动直播，红包连连，东西南北通，感受中国人的乡音乡情。 广东人就是我康的文化，对健康有帮助。 我买车是捕鱼的吗？我百年老店。 来，沙地杯里边坐，羊肉泡馍、普通水泡，来沙里边坐啊。 过年了，分享中国人的亲情温情。 我想对我爸说，我就要回家了，我知道你会在那个路口等我。爸，我爱你。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今年过年又不能回家陪你们过年了，我的职责和使命告诉我必须留在这里保卫一方平安，我会站好每一班岗的，请你们放心。 鸡年说鸡，趣谈年俗，文艺精品，精彩纷呈。 想想好啊， 大拜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边跟大家拜个年，我是陈龙。 中国声音中国年，大家好，我是傅园慧，我希望能够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我的祝福传到全球各地。 鞭炮齐鸣辞旧岁，欢声笑语迎鸡年。一 月二十七日12点到1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音乐之声、都市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文艺之声、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乡村之声并机播出《中国声音》，中国年，伴你回家，陪你过年。 相关资讯和实时互动，请关注微信央广新闻公众号及央广新闻客户端。 将糖果捏把那家葬礼服换下，寒流层层，花雨满桥头有一个下，掉了大牙蹲看蚂蚁咬架，咱工匠打破的是林屋谁家，小娃只盼风雪干得及冬花，说不像话就不像话，爬上半截树呀，儿童落下，娃就长大，娃也快长大，要准备离家，日历挂上又摘下，课本叠成几分文家，有些规划，不再好奇，却依然冒失，算成长吗？沙堆垒出拆迁的伤沙，弹珠弹入那片碎瓦，树下蝉响在机械的轰鸣声中，我听不见它。 马宇昂的小娃，他曾经做过一件很多民谣歌手都想象过的一个场面，开着车带着乐器到各地去巡演。他曾经和小伙伴一起从北京出发，走过27个城市，用3个多月的时间到各地去见那些真正懂他音乐、懂他自己的人，给他们唱歌听。其实拥趸不需要很多，只需要几个就足够，所以这样的巡演也更像是一场旅行。咱一起听到刘思涵的歌 Stereo。 There's a sound 打在我耳朵，是耳机的歌，是汗水从额头滑落。There's a sound 从四周流过，忽远忽近，包围着，充满在我。

来自牙买加的 OMI， 他的声音充满了雷鬼味儿，而且他的口音也是非常的有特色。那首 Cheerleader 也是让非常多的人认识到了他。6:42，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周末版本的早安音乐，在北京向你问候，我是孙杨。接着听到 May I Love You by 张志成。 This is Stephanie Sun, 孙燕姿。You'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新年的脚步愈加临近，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东风日产感新公路服务站，护送您一路安全到家，与家人一起迎接新年幸福的开端。 永远都要你 一家人田亮、叶一茜、田雨辰和田晨宇四个人共同带来的这首《幸福年》。其实每到过年之前，总一段时间会有一些年味十足的歌曲出现，虽然说他们表达情绪的方式都差不多，但是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总不能让我们十几年都听一首歌，对不对？所以说呢，哎，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在大街小巷当中听到的年味的歌曲的列表当中又会多一首。6:5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周末版本的早安音乐，接着你听到的是曹芳的 So Cool， 以及刘德华、黄晓明和沈腾的笑一笑，下小子回来。 千山绕，风在吼，而雪在烧，谁胜谁负，有谁可知道？ 前程望已不太重要， 年年岁岁千寻万里找，没意思也没味道，我情我愿我诚我骄傲，不招生有招，王牌手中摇， 不屈不挠，怕外的风黑的雨无处可逃，面对纷纷扰扰把真心燃烧，数风云看今朝， 挺起胸膛挺起腰，命运遥望还是忘不了，几番风雨浪滔滔，混沌中终会争闹， 滚滚红尘却发笑，披覆当官变成救命草，当每个人笑一笑， 每个人笑一笑， 世界就会 岁岁千寻万里找，没意思也没味道， 我情我愿我诚我骄傲，无招胜有招，王牌手中摇， 不屈不挠，傲外的风黑的雨无处可逃，面对纷纷扰扰把真心燃烧，数风云看今朝， 混沌中重回正道， 滚滚红尘却发笑，一副当官变成救命草， 当每个人懂得笑， 当每个人懂得笑， 世界忽然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布里什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哥们儿，麻烦您换座吧。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南京前往香港。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早上7点，早饭准备吃什么呢？豆浆、油条、包子、稀饭、蛋饼，享用热腾腾的食物，心也会跟着暖起来哦。Hello， 我是吴克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孙杨，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资讯。2016年度热门阅读榜单日前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其中10部热门图书和10位热门作家入选，其中图书方面包括《小王子》《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而10位热门作家则有曹文轩、丁墨、郭敬明、郝景芳等。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日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这个系列是莫言作品全编的第一批作品，囊括了《红高粱家族》《九国》《生死疲劳》《蛙》等11部长篇小说，而此次出版的莫言作品全编囊括了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出版过的全部作品，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剧作等题材，属于第一次全面、系统、完整地展示莫言的创作成就。凤鸣朝阳迎丁酉鸡年馆藏文物展正在北京中国博家国博物馆展出，并将持续到下个月19号，展览分为雄鸡报晓、金鸡祈福、有鸡新语三个部分，精选了118件有关鸡题材的作品，展现了我国不同时代的艺术特点与魅力。北京鲁迅博物馆的89件鲁迅先生收藏的艺术品及生前书信近日在重庆展出，展览共分为美术家鲁迅、书法家鲁迅等四个单元，展出文物全部以国家三级文物以上，其中一级文物26件，包括著名的诗作、字体小像等。中国百家艺术词画大展近日在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美术馆开幕，展览几乎囊括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百位画家，如关山月、张丁、程十发、黄永玉、尹寿石等等，他们分别在景德器的瓷盘上落笔，为世人展现了国画与陶瓷相融的艺术。上海博物馆近日公布了2017年将举办的八大特展，其中最博眼球的当属大英博物馆100件藏品中的世界历史特展。除此之外，本月23号，上海博物馆还将展出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话剧《再见徽因》将于2月11号、12号登陆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以太太的客厅为主线，将林徽因生前的爱恨纠葛以及国民民国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家国情怀在舞台上向观众呈现。多媒体儿童剧《布鲁布鲁之勇闯谎话林》将于今明两天登台烟台大剧院，故事以主人公小米和布鲁的历险故事为主线，以信为中心思想，展开了惊险和欢乐并存的正能量故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由小鹿编辑孙杨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星期六早上的7点，再次来关注天气变化。北京晴，0到0下8度；天津晴，0到0下8度；上海晴转多云，6到0度；重庆多云，13到6度；哈尔滨阵雪，0下14到0下24度。长春小雪，0下10到0下21度；沈阳多云，0下5到0下16度；济南晴，3到0下8度；南京晴，6到3度；杭州多云转晴，7到0下1度；福州晴，12到6度。再给我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82，天津60，上海15，重庆78，哈尔滨85，长春58，沈阳78，济南45，南京17，杭州29，福州26。北京此时此刻的细颗粒物浓度是82。 东风标致408，新一代308联合献礼，心动选择不容错过，续享5折购置税优惠，更有零息零费等新春聚会等您来享，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新的一天 让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为你一键开启，要你绽放。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放送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Fresh Music。 的不睡由陈珊妮写曲，有很明显的阿密特专辑当中比较暗色调的一面的特点，但是在阿密特二张专辑当中相比较来说已经算是比较柔软的一首歌。歌词里面陈振川的词让很多熬夜的人有很深的共鸣，周末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人在早上才准备去睡觉，但是呢身体还是最重要的，不要总是这样黑白颠倒。以科技赞赏人心，让未来绽放而来。 Music Radio 早音乐由要你绽放的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我是孙杨。今天第二小时马上听到崔健光动。 那天夜里我和太阳和月亮都在一条线上， 太沉重，身体体我的呼吸断尽，闭上了眼，月光冲过了冰，扭曲在我的身，我的外面是坚硬的壳，它让空气像是监狱。睁开眼， 睁开双眼， 睁开双眼， 睁开双眼， 你来到光的里面。闭上双眼，闭上了双眼，这就是冰的里面。第二天一早，天上没有星星，如同你没有表情，欲望太大，理智太小，希望总在挣扎里。闭上了眼，如同停止了呼吸，却感受到了光芒，光的里面是凝固的耳朵，突然要和我一起歌唱。睁开了眼， 睁开双眼， 睁开双眼， 睁开双眼， 你来到我的身边， 我的身边， 闭上了眼， 闭上了双眼， 融化我在这冰的里边。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雷光夏。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爱可以是山盟海誓般浓烈，爱也可以是粗茶淡饭的简单，一起早餐，一起晚餐，长久相伴。九月奇迹以身是爱，十二年携手度春秋。他们是舞台上最耀眼的星光，也是生活里最幸福的伴侣。不曾炫耀天下大白，却扶持着荣辱与共。 幸福是两个人的晚餐，一口一口细嚼慢咽，哪怕豆浆和油条每天都相伴，也会感觉到那么温暖。 快乐是左半边的想念，想念着却不需要语言，就让我陪着你尝尽苦辣酸甜，专属的感动藏在里面。 你是我心中的一首诗，满满的笑容装满了房子。 九月奇迹，见证爱的奇迹。婚后首支单曲《两根筷子》甜蜜来袭，陪你一起浪漫跨年。 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不论风雨都牵着彼此。 那一份执着， 从来不曾休止。两根筷子，不论风雨都牵着彼此。 那一份执着， 从来不曾休止。 在我身边是你的位置， 就是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不会有害怕，只会有坚持。幸福，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老婆，对不起， 我和孩子等你回来下饺子。 春节值班不能和家人过年，可我们人保查看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团圆，坚守平凡，给您温暖。人保电话车险， 4001234567， 是惊艳时光的灵感设计，是赢得赞赏的生活魅力，要你绽放。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继续放送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 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选秀歌手需要一首歌给自己证明，告诉大家说我可以不走技术流那条路，也可以同样打动到你。周深被高晓松找到之后唱了这首歌，声音当中的画面感让很多人听得到。来听这首《玫瑰与小鹿》。 穿过遥远小溪水，守着一株小玫瑰，他总是绷紧脚背，仰头看大雁南飞。他说你可曾遇见那只小鹿，他幻想着远山迷雾，眺望着爱与起初，醒着在梦里挣扎，不觉黯淡了朝霞。忽然间岁月凛冽，掠过白茫茫的雪，小鹿终于又想起这座山谷，扯下它温暖花瓣，在冬天

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再一眼，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不想讲你知，曾用十万次写出千语万言，有多少次只想讲你知，难平静入睡，外面有雨，你那边何妨同样细听，旋律意思如心如微风，惦念气候这份暖和，留低如风，像有些发生过，没法去讲，只需要默记起我，默记可以可你共我写经过，轻易捉紧过，远处深刻过，留下的何用多，我说的仍不过，你想拥有也未忘掉过，能恒送过一朵。也许不开口，但越界线会更加珍惜分秒，目前已经可以只想讲你知，无憾没道吧，但是永远爱你的，何妨忘掉占有，留下碎片。如果习惯重要的擦身过，成了赤裸，洗不退那些感觉，没结果仍可你共我写经过，轻易捉紧过，远处深刻过，留下的何样多，我说的仍不过，未信拥有也未忘掉过，能恒送过一朵。至于感觉，轻易捉紧过，远处深刻过，留下的何样多？我说的仍不过，庆幸给过我，默然盛放，谁曾送我一朵？ 生活如同舞台，千姿百态，每个人都在努力诠释自己。新的一年，做更加与众不同的你。我是周迅。 Hello, Moto。 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有颜有料有价值，新春要绽放，更有五折购置税、保险超值大礼等，要你轻松购不停。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877108。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大年初一，金鸡报晓，走亲访友， 万家网点保驾护航，随叫随到， 车险选人保， 一年没烦恼， 电话投保就选人保， 400-1234567。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我就是我，我就是我 ，The voice is the best。改变从不拘泥于脚下的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北京、天津 FM99.6，河北 FM101.2。2017年1月1号，重装上路， 重装上路， 魅力新生， 魅力新生。 是惊艳时光的灵感设计，是赢得赞赏的生活魅力，要你绽放。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继续放送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 苏醒的专辑《爱人》，这次他并没有用 rap 的形式展现他内心的无论是愤怒或者是其他的感受，而是用了比较柔性的方式出了一张创作专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 R&B， 用现在的节奏布鲁斯来搭配比较古典的诗词的改编。早安音乐下面要你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苏醒的新专辑当中的《白雪歌》。 只与梅花相逢，几半生惆怅，不过心事几行，去为众人散场，再隔一阙又何妨，燕谢飞，只为谁能绝伤， 雪幕长起回诉说，眼若冰霜断桥上，听谁问地久天长，云随光尘，多少过往见此明亮，生红尽似血风藏，笑如冷埋葬，不久沧桑，离恨冷枕上，只与梅花相逢，几半生惆怅，不过心事几行，去为众人散场，再隔一阙又何妨，燕谢飞，只为谁能绝伤，白发最猖狂，只与明月相望，笑见故迷惘，不过心自几丈，夜已深人彷徨，再不一次又何妨，花乱舞只为谁能归乡，只为谁留余香， It's no way, I know it, it's slowly, 只为谁留余香，雪幕长起回诉说，眼若冰霜断桥上，似血封藏，不久时光，雪幕长情回诉说，夜若冰霜看海旁，听谁问地老天荒，风起云愁，多少回首等待月亮，人影笑如冷埋葬，不久沧桑，离恨冷枕上，只与梅花相逢，几半生惆怅，不 过心事几行，曲为众人散场，再隔一阙又何妨，燕谢飞，只为谁能绝杀，白发最猖狂，只与明月相望，笑千古迷惘，不过心词几张，夜一生人彷徨，再不一次又何妨，花乱舞 ，R&B 跟中国风真的是非常搭的一对儿。苏醒的白雪歌唱的也是古典的一段爱情故事。早音乐继续保持古典，保持 R&B 和中国风的搭配。继续听到胡彦斌笔墨登场。 沾一汤神之余 才于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用一连串的儿化音来铺展开来的笔墨登场，以科技赞赏人心，让未来绽放而来。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耀女绽放的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今天的第二小时，我是孙杨。马上请出，这是 Mariah Carey 的歌 Almost Home， 送给在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马上要回到家的你，归心似箭的那一个你。 This is Ida, 黄Ida. I want my music, I want music radio. 芬兰芬零七，真的没味儿哦。 世界再大，走得再远，都要回家，因为这里有爱为我守候。我是孙俪，我选欧派整体厨房，有家，有爱，有欧派。 回家的路永远有尽，即使风雨兼程，也不要忘了自己的安全是给家人最大的守护。东风日产智信科技为你主动规避行车风险，伴你一路安全到家。 东风日产， 生于斯，长于斯，兴业银行与您共同关注四季的中国。 以 Music Radio 为舞台，倾听大自然每日演出的至美乐章。四季的中国，

见生活，更懂内在品质，品味精致新旅程，要你绽放。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美放送。 曾经领悟，现在明白。Jim Lee、侯志坚、陈建奇三位制作人联手打造了10个属于你我的故事。波士顿室内交响乐团联合演出，首播主打《My Dear You》，辛晓琪最新专辑《明白》，愚人制造出品，滚石压轴发行。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早安，我是 Vanessa 吴建豪。2017的第一个月有什么计划，就开始实施起来吧。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现在是早上8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 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 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 各位好，我是宇森。我们曾在周末新语思节目里盘点过2016年的中国电影，对于部分电影人来说可能有些尴尬，不但这个年初设定的600亿元的全国票房目标没有实现，很多电影作品也没有达到预期的市场目标和口碑。事实证明，浇灭这些不切实际想象的，正是拥有着越来越多观看选择和欣赏水平越来越高的观众们。他们不再一味地追求大 IP、 大导演、大制作，他们更渴望能够通过影片感受到灵魂的触动。因此在2016年，虽然中国电影有些尴尬，但是也出现了一批凭借口口相传的好评在票房上逆袭的影片。本节我们就来梳理一下2016年那些极具代表性的影片。2016年的开年，美人鱼、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主流的商业电影在票房上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但暑期档的数十部影片表现平平。微微一笑很倾城、夏有乔木、仰望天堂、封神传奇等大 IP 大明星影片全部受挫。杨颖、井柏然、吴亦凡、鹿晗等小鲜花小鲜肉在电影中的曝光率高到分不清到底谁演了什么。2016年繁忙的电影院线出现在下半年，11月因为李安、冯小刚的新片加盟变得异常的火热，两位名导的影片不约而同地在拍摄技术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创新，只不过在这个新技术新形势下，故事表达并没有引起观众的共鸣。 虽然说张艺谋导演的国际大片《长城》在票房上还算过得去，但这部影片却让很多观众更加怀念过去的张艺谋作品。除此之外，2016年还逐渐形成了新的观影氛围，随着观众的观影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对影片艺术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这也催生了一批有影响力有生命力的小众影片的出现。2016年，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纪实风格电影《百鸟朝凤》凭借着口碑的逆袭取得了超过7000万的票房成绩，而《路边野餐》《长江图》等艺术电影也都收获了不错的口碑。陆川导演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以及关注故宫文物专家的修复技术，呈现修复专家日常生活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也为纪录片开拓了一定的空间。岁末年初啊，又到了人们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刻。电影人在埋头拉投资、搞创作的同时，不妨在新的一年里勇敢地在剧情、画面的表达上再多下一点功夫，少一些炫技和噱头，真正运用好大 IP、大明星、小鲜肉等影片元素，多一些既有的新意又不过度夸张的作品。好的，本期的周末新语思由小五撰稿，玉森播报，感谢收听。 东风雪铁龙 C 六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 六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 六，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伊可欣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在星期六上午的8点钟再次来关注天气变化。北京晴，零到零下八度，天津晴，零到零下八度，上海晴转多云，六到零度，重庆多云，13到6度，哈尔滨阵雪，零下14到零下24度，长春小雪，零下10到零下21度，沈阳多云，零下5到零下16度，济南晴，3到零下8度，济南晴，6到零下3度，杭州多云转晴，7到零下1度，福州晴，12到6度。再跟我一起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82，天津60，上海15，重庆78，哈尔滨85，长春58，沈阳78，济南45，南京17，杭州29，福州26。此时此刻，北京的细颗粒物浓度是82。 健康的一天从清晨开始，妈妈的亲切呼唤让宝宝快乐起床。伊可欣维生素 ADDG 温馨提醒妈妈，每天一粒伊可欣，助钙吸收，强壮身体。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欣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欣，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欣。伊可欣，妈妈的一颗心，达因药业。 伊可欣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迈开大脚步，走进肯德基，来点好音乐，清晨有活力。肯德基为你带来早安音乐，加油吧少年，早安。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Thank you.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戴爱玲， 跟着音乐说走就走。 干什么呀？变道不知道开转向灯啊？会不会开车呀？ 哎，算了算了，别影响心情，你小心开车啊。哎呀，师傅啊，怎么突然那么堵啊？我赶飞机呢。 我看前面有拖车，估计啊又有车撞了。 哎，这在高架上下也下不去。小心小心，左边有车插进来。 哎呀，怎么老碰到这种司机啊？路越堵越添堵，真烦。 哎，每年回家过年啊都这样，交通啊一塌糊涂。 急着回家团圆更要注意安全哦，少一点焦虑，多一点耐心，让车轮带动安全，伴你平安回家。 听听音乐，忘记急躁，用更愉快的心情去拥抱久违的家人。我是罗志祥，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说走就走，用小小的举动让回家的路年味更浓。 开心出发，平安抵达。 Music Radio 与携程旅行邀您把四件的归心转换为团圆的喜悦，一起让出行更美好。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女儿，车票买到了吗？ 妈，放心吧，早买好了。今年呀，我提早回来陪你一起做年夜饭。 一点一滴就是生活的味道。太太乐喊你回家吃饭。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早餐不但要吃饱吃好，更要给自己一整天的鼓励，现熬好粥暖心一整天。加油吧少年，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Cause I've been acting like sour milk fell on the floor. It's your fault, she didn't shut the refrigerator. Maybe that's the reason I've been acting so cold. If I could escape and recreate a place, it's my own world. And I could be your favorite girl forever, perfectly together. And tell me, boy, now wouldn't that be sweet? If I could be sweet, I know I've been a real bad girl. I didn't mean for you to get hurt. We can make it better. And tell me, boy, now wouldn't that be sweet? Stefani 和 Akon 的合作 The Sweet Escape 8点21分，正在直播当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周末的早安音乐，我是孙杨。今天的第三小时马上听到潘晨的我的内心戏。沉默的 照亮我的泪光。信任的瓦解了，我以为我能坚强，自信疗伤，好聚好散。 带我的梦，领到你的心中对你说。 最痛快。 幽灵手记， 战斗少女 ATF 邀请您继续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走，加油， 走，加油，嘿， 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肯德基早餐给你一早的鼓励，粥、饱、卷、饼，让你一早吃出鼓励的味道。30多种套餐，6元起。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高颜值还要拼实力，新雅阁搭载新升级 CVT 无级变速器，百公里平均综合工况油耗7升，更配备安全超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尊享12期免息贷款，恭请莅临体验。 广汽本田，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早餐不但要吃饱吃好，更要给自己一整天的鼓励，现熬好粥，暖心一整天。加油吧少年，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欢迎回到早安音乐，我是孙杨。马念先词曲的这首歌非常的轻松快乐，许茹芸的版本《巴黎草莓》。 有个黑影飘呀飘呀飘过我的面前，我想知道你是谁，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了一种香味，哦，那不是香水。刹那之间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 的草 巴黎草莓非常甜的一首歌。话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吃点甜食还是可以被原谅的。如果说你下午吃太多甜食的话呢，可能会有很多罪恶感，但是早餐记得可以吃一些甜甜的东西，给自己加满能量。比如说给自己来一杯现磨咖啡，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糖，给自己满满的精神，开始有动力的一天。 让我翻开那照片，依然是熟悉的画面，回忆是孤独的思念，好想有你在我身边。一个人的旅途太遥远，梦想还未实现，你会不会轻易的改变我？可流星划过的瞬间，仿佛有你在身边，就不会是我们的终点。走过了一天又一年，对你的思念身边、yeah、一个人的旅途太遥远，当梦想还没实现，你会不会轻易的改变我、oh、看流星划过的瞬间，仿佛有你在身边，这不会是我们的终点。我努力追寻曾经想要的探索那些未知的答案，只要有爱在我们心中，就算没有你在我身边，闭上眼，你会走远。 有一次翻看我们的照片，泪水涌出我的眼， 再也看不清你这样守在阴间、yeah、一个人的旅途太遥远，的梦想还未实现，你会不会轻易的改变？看流星划过的瞬间，仿佛有你在身边，就不会是我们的终点。 张霞浩《两个人的旅途》，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由为你提供能量早餐的肯德基赞助播出早音乐，今天第三小时，我是孙杨。接着听到 Joss Stone Tell Me What We're Gonna Do Now。 Yes, yes. We have arrived. Sometimes you can be so silly. You know just how you make me laugh. Ooh, your skin is so lovely. Move me when you touch me. I know that you got my back. Oh, it feels so safe when you hold me. Mm, it's already like you know me. Oh, when my mind, Lord, you're my joy. You're the dream. I sleep, hey, I'm for you. I adore, you're everything that I need. I love how you love me. If I make it, you can make for me. I'm good. Tell me what we're gonna do now. Present. Can't worry about tomorrow, cause today is a blessing. The world in a state of aggression. I find calm in you. I see my mom in you. It's like you're feeling in your stomach when you want it so bad. If we keep keeping it fresh, it ain't gonna go bad. I've been through the valley of love, rode the shores of Cali just to find peace of mind. Looking to the sky, asking for at least a sign. Beautiful, you came at such a decent time. When we combine, it's like good food and wine. Flavorful, yet refined. You remind me of the divine. So easy, love can be lost and then found. Like Stevie, I just love having you around. You wearing a gown, I'm wearing a crown. Pound for pound, we the freshest couple in town. When my mind falls, you're my joy, you're my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want the most. This is JJ Lin, 林俊杰。 走，加油！ 走，加油！嘿， 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肯德基早餐给你一早的鼓励，粥、堡、卷、饼，让你一早吃出鼓励的味道。三十多种套餐，六元起。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 六，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1月20日起，东风日产在全国58个高速公路服务站提供感新公路温馨服务，让你的春节回家路全程更轻松。东风日产智信科技，伴你一路安全到家。东风日产， 早餐不但要吃饱吃好，更要给自己一整天的鼓励。现熬好粥，暖心一整天。加油吧，少年！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欢迎你回来早安音乐，我是孙杨。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跟陈小春的家人有关，这是关于母亲的一首歌，独家记忆。 忘记分开后的第一

心，会不会为我生气？是谁在身旁撑起了我的肩膀？在这世界上，也许你和我一样，从不同方向寻找同个地方。有一首歌不用想就能唱，让我们回到十年以前毫无畏惧的模样。当疼痛褪去，我们只剩下勇敢。 总能找到很多的力量，不简单。8:53，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由为你提供能量早餐的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早安音乐，今天的第三小时，我是孙杨。今天早音乐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这是一个期许，这是一个盼望。春节过后，春天不会远。黄韵玲的《春暖花开》送给你。下面的三个小时，音乐 Branch， 我继续陪伴大家喽。一会儿见。 春暖了花将决定离开你，要学会勇敢和独立。我们在一起却沉默，四季随晴天是晴或雨，花开的声音酝酿一片晴天，听着远方捎来的纪念，享受时 十年，这一年过一年。 是不安，一切都无恙。 着音乐的节奏，和肯德基一起全面升级，一整天的能量从现熬好粥开始。肯德基与你相约早安音乐，为你的每一天加油鼓劲。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 各界明星齐拜年， 红包。